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现在介绍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方便品第二。上来讲只舍利弗，不须复说，讲在这里。从这个方便饼开始，如来殷勤称赞方便。这个称赞方便，有偈言叹，有绝言叹。什么叫做偈言叹呢？就是用语言，假借语言来赞叹十方诸佛的全智、实智，就是全实二智，诸佛如来的全实二智甚深无量，不是语言所能够达到的。先是借语言来叹，叹不尽，而后又绝言叹，用绝言，这绝言呢也是言，这个言呢，既言叹也好，绝言叹也好，这个赞叹佛的全是二智。佛自己所证得的全智也好，实智也好，啊，都是不可思议，甚深无量，非语言道，非心行处。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他叹之不尽，啊，就是无量无边，未曾有法佛系成就。不能叹呢，怎么叹法的呢？只舍利弗，是不须复说。这是将要说法华经之前，有三指三请，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指。这个指就是绝言叹，底下是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谢之法，为复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啊，既然是绝言叹，就是止，绝言叹就不说了，啊，止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就说说这个止叹的原因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不说呢？底下呢，说是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谢之法。这个第一稀有难谢这个法啊，而这个法是佛所成就的，不是其他人所成就的。啊，第一对不第一，稀有对不稀有，难写对不难写，所以它有一个分别。底下呢， 就说这个南血之法，什么法？就是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是佛的实质。下边的诸法，这是佛的全智。佛所成就第一稀有南邪之法呢，是佛所成就的，佛所成就的全是二种智慧，啊，诸法是二种智慧所照的，全是二境，啊，此中这个指探有两个意思，一呢，佛是最上人，啊，成就修得的最上法，所以说不可思议，不可说，这是要究竟之智慧而言的。第二呢，就是甚深境界不可思议，所以不可说。这是要说究竟的诸法实相而言的。佛所成就，说成就对不成就，第一对不第一，稀有对不稀有，难邪对不难邪，以果，这是佛所成就呢，这是果，妄因啊，自他相对，所以要这个五味药来减他，减他就是减什么呢？减不稀有啊，减不难邪，减不第一啊，用这个呢，简别显佛是最上人，全智实智都满了，所以不可以说。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者，乃能究竟呢？福是福德智慧都圆满的，降福以还，就是福以下啊，初中分户，从初住，这是为初啊，到等角以下，这个都谓之中，初中。初住破一品无名，啊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啊，一品一品的破，都是一份一份的啊。这个无名呢，有42品，就有42份。那破这个无名是一份一份的破的。降伏以还，等脚以下都不能够穷尽实相之离底。这举个譬喻啊，降伏以还乃至于等脚，就像14晚上的月亮一样，这个月亮14个晚上月亮呢还没有圆满，这个它体也没有圆满，它那个光也没有圆满啊，只有佛与十方诸佛是究竟边底的，像15的月亮一样，月体无不圆，光呢也满了。到了成佛了，就是15的月亮。说是15的月亮就圆了，说是圆了以后再圆怎么圆法的呢？不能再圆了，啊，就成佛。佛的智慧圆满，就是显 佛的权是权智与这个实智啊，数穷混变。那么佛的这个权智与实智怎么来的呢？是修道所得的。佛的自性因果啊，所得的权势二智，佛的境界，降伏与幻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啊，不可说，这不是语言所能够到的。说是这个说诸法实相，诸法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法，那怎么说呢？所以把它数之为十法，法者就是百界千如，百界千如是即是之权，实相，实相是中道的离体，这是即权之实。所以这个经中说了，所谓诸法如是相等，就是如是相、如是体啊、如是性等。那么解释诸法实相，用四番解释：一要实法界，第二要伏法界，第三要离合，第四要位啊。这样解释呢就比较清楚啊，大家可以这个理啊，可以理解啊。这个此中经呢，所谓诸法啊，诸法用十法界，法再多它也不能够超过十法界啊。经愿佛所成就稀有之法，既然是佛所成就之法，所以用佛法界解释啊，佛所成就的嘛，佛所成就用佛法界，用佛法界解释这个十法啊。说经愿知之不须说，我法妙难思故，故用离合式。经愿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啊，这是佛所究竟的，不是最高位啊，不是降伏一幻的九法界位，所以用是用这个位置来解释。现在呢是第一啊，要施法界啊，施法界六番法界、四圣法界，虽然是无量数啊，这个数目太多了，它总不出十。每一法界当中，不要说十法界多了，就是一法界之中，这个法也就多了啊。再多也不能够出乎超出这个十如是，就是说这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、如是作，乃至于本末究竟等。比如说地右法界，地右法界啊，说是佛法界具足十如是，地右法界也具足十如是，就当分自具性相，就是地右法界本界啊，也具足这个实如是。不但是地右法界具足本界的实如是，同时 他也嫉妒畜生界的尸如是，恶鬼界的尸如是，人天法界的尸如是，声闻缘觉菩萨的尸如是，乃至于呢具足佛法界的尸如是，具法没有缺点啊。他这个具呢就是完具的、圆满具的啊，不是具那么局部的啊。举经作证明，如《阿毗昙毗婆娑论》曰：“地有道成就他化天法”，就是这个例子。地有道怎么会成就他化天法呢？因为地有法界，它具足他化天地是如是啊。举这么一法，地有法界具其他九法界。那么其他的九法界界界都互具啊，所以说是当知一法界皆互具其余九法界的实如是。这个十法界的实如是，无论你真在哪一法界啊，若照智慧九界实如皆名为全，照其自为佛界实如名之为实。这是举这个地有法界。我们现在都是，我们现在都是人呐、啊，我们现在是人道。这个人道也有实如是，人道的实如是，就本人道的实如是呢，啊。这是名为全啊。那我们人道也具足佛法界的实如是啊，具足佛法界的实如是，这叫做实啊。所以说是一中具无量，无量中具一。你看这个法能想不能想啊，能说不能说呀，所以名为不可思议。哎，凡夫，我们现在如果是没有正果，没有破烦恼，都是凡夫。凡夫，我们这个凡夫，我们自己本身具足凡夫的十法界是如是如是，那么也具足佛界的是如是。可是凡夫呢，是觉离情迷啊。自己啊不知道，那可以说是那个六记子所说的动静理全是行藏是尽非啊，就是凡夫随聚觉离情迷。那么凡夫聚是这种情况，二乘聚不聚呢？二乘也聚的。那么二乘既然具，他为什么是不取自具的佛法界呢？因为他是二乘啊，说二乘随即舍利求度，他舍掉佛法界的实如是，他不取啊，他求一个二乘人的实如是，求得解脱啊。二乘人作为一个治疗汉啊，断一个见字后，了个分段生死啊，这叫做舍利求脱。菩萨法界，菩萨也具呢，菩萨法界也具足佛法界的实如是啊。菩萨虽然具，你为什么菩萨具跟二乘不一样，跟凡夫不一样？菩萨是发大心的，下度众生，上求佛道。他在因地当中最初发心，他就是求佛的。说他呢，就晓得自己具足佛界的实法是如是， 他虽然晓得呢，但是菩萨的智慧有限，所以照作不周，名为不了了。文殊菩萨称为了了见佛性，名为妙德等。因为文殊菩萨呢，那他是古佛再来的啊。如来动览魂数具足啊，佛啊自己具足佛界的实如是，依佛界的实如是而起修啊，所以达到果位上呢，就是如来动览魂数具足，唯独自明了愚人所不见呢，佛所具足的这个实如是呢，这唯有佛自己知道，自己明了，愚人看不到的。既然是看不到，所以也不可以宣示啊，不能说的啊，不是不愿意说，不是不肯说，因为这个事呢不是语言道啊，既然是不是语言道，上来殷勤诚叹方便啊，既言叹不行，倔言叹也不行，所以直直倔言耳。这是第一要施法界解释的啊，下面呢要这个佛法界，要佛法界解释诸法实相啊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诸法实相在任何地方看这个实相两个字，都没有法华经方便品所讲的这个实相那是最真实的啊。说一般的我们叫实相实相啊，谁都会说啊，实相无相啊，无相不相啊，说的是蛮顺口的，你要再认真解释解释呢，他都解释不了。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实相是真实之相，是真实不虚的啊，并不是说这个实相无相，无相就是实相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实相你看有相没相啊？啊，这个实相是包罗万象的，包罗万象是包括十法界，十法界的所有实如是都包罗在里头。那么此中既然是讲啊，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所以此中呢是第二要佛法界来解释这个实如是。这个实如是我们上来解释经题的时间已经解释过啊，施法界这个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，每一法界都有这个实如是都解释过的啊。什么叫做相？相以俱万，然而可变。这个相啊，人都看得到的。众生有众生的相，佛有佛的相，一看就看得到。这个指什么相啊？施法界的相，如果说我们举一个地狱法界的相，这个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，你看这个相呢大家都看得到，这种形象一看这个人将来要非刀剁不行， 难而可辨啊。那么这个人正常的做人，这个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什么孝顺父母啊，正正规规的做人，那么这个相呢就是人法界的如实相。假设这个人佛了大心的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用种种的方法行六度万恨，那么看看这个人说这个是菩萨啊，菩萨的形象就这个形象，什么像啊啊，这一说是佛像，这个佛法界的如是像什么像呢？这个很简单呐、啊。现在我们这个佛法当中不是念佛的人很多吗？假使这个人一天到晚漏字洪名啊，声不离口，口不离声的，就是念佛，你说他这个相是什么相啊？这看得到吧？那不能说念佛下地狱啊，不能说念佛去变牛变马呀，念佛就成佛嘛啊，这就是这个如实相，这是佛教佛法界的如实相。相以具外，难而可辨啊，就是相性以具内，自性不改啊，信心充足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精进不懈，他这个性呢，性者就是秉性也，啊，自性不改。体是讲主治，体就是体制啊。施法界的众生，包括佛法界都有体，人有人的体，菩萨有菩萨的体，啊，佛有佛的体。一切法都有体啊，那个虽然都有体，这个体就不一样啊，人的身体跟那个畜生身体不一样啊，人的身体跟地狱里向的众生就不一样啊，人的身体跟佛菩萨的身体也不一样啊，地狱法界的众生，这个身体，身体就是指这个舍身心，身心啊，又叫做舍心，地狱法界那个众生，这个身体，你看看，爬刀山，上箭树，下油锅啊，那个体，那个体呢，这个摧折舍心啊，在地狱里向被那个刑具啊，摧残折磨他那个舍心啊，那就是地狱法界众生的如是体，像我们人也有体啊，人这个身体，人都有身体啊，这个体呢就是堪忍人道做一些善法，人道属于善道，这个善道是由于修习善法为因而得到人道之果的啊，人道之果，这个体呢啊，是堪忍善业为体，佛法界也有体，佛法界那个殊胜五因啊，佛也有五因，这个无因呢就是舍受想行识，佛的身佛的心，那这个殊胜无因啊，佛的无因是无量劫尽性诸佛所有道法而所成就的，佛的无因并不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佛的无因，佛的这个福德智慧身相自报身他报身 那是别人看不到的，啊，伏地自报身，等脚菩萨都看不到的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嗯，啊，因为上面我们上一次呢，在这个解释听解释经题的时候呢，已经讲过，啊，这个十法界十如是，啊，出发心的人呢，也应该留意这一点。此中单要佛法界佛所成就的嘛，啊啊，所以叫佛法界。佛法界非相非不相，而名如是相。这什么相呢？万善缘因，嗯，相佛法界这个相，这是佛所正成了佛以后所成就的。怎么成就的呢？是在因中万善缘因，啊，就是修无量善法，缘住了因佛性，啊，这就个万善，嗯，啊，所以下文中这是以底下举这个经中之文呢做证明。这个福地法界的事如是，举这个大白牛车，啊啊，故下文云：众宝庄孝，福界非性非不性，而名如是性，指智慧了因。啊，智慧了因是谁？就是自性不改。故下文云：有大白牛也。佛界非体非不体，而名如是体，指实相正因。嗯，佛所证的这个体就是法身，啊，法身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正因。这个三因，啊，再凡为沾三因，在凡夫位上。一切众生都有这个三因，因为我们这个凡夫位上嘛，啊，都有这个三因，没有这个三因，将来怎么成佛啊？啊，到了果上就成为三德，这三德密藏，啊，说是缘因、了因、正因，嗯嗯，啊。经济大师说的，再犯为三因，再生为三德，舍住的除后同向，入海的浅深一流，啊，就指这个三因。嗯，实相下文云：奇车高广，嗯，这个实相啊，既高又广，啊，高者是身也，广者是魂片也。实相之体，魂遍十方界，数穷三际时。福界非利非不利，而名如是利。嗯，利是能力，啊，有了体以后就有力。啊，有了力就有作，譬如我们人一样，人有人的能力啊，啊，堪任善法，这就是佛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能力。佛也有能力，嗯，佛什么能力呢？啊，就是指菩提道心、慈善根力。佛的这个能力不是像我们这个能力，我们这个能力，都是有心才能够起作用的。佛的这个能力呢，无心就起作用，所以讲这个慈善根力现如是。嗯，啊，我说世王发那个白象。想害佛啊， 那个白象，他把他弄酒灌醉了，灌醉了以后就发疯了，发疯了不就害人，把他放出来。佛跟诸大弟子入舍卫大城起事，这个白象跑了要杀人呐，又，他不要杀人了，把这牌就把那牌死了。诸大弟子有神通的呢，都乘神通都飞着走了，无奈没的办法，就躲在佛后边。那个佛当时以慈心故，舒一只手，这个手上呢，这个我从五个指头呢出五个狮子，降服白象。佛并没有说我这个你狮子，你这个白象来的，我用狮子来降服你，佛没有这个念头的，这是什么能力呢？就是菩提道心慈善根力。佛的所作所为，这个慈善根力因缘很多，有机会是跟大家介绍介绍啊。这个力，佛也有力啊，善人有善力，佛菩萨也佛菩萨，那个人也有那力啊。你看那个造业的人，他也有力道啊，没得力道还不能造孽呢。故下文曰：又遇其上掌摄现盖，佛界非坐非不坐，有了体了，有了力了，他就有动作啊，就有动作。你比如说，我人有了身体啦，有了能力啦，各有各的能力，各种能力都有。既有这个能力，他必须要运作。这个人不能说运作什么事不做啊，就怕你说，就哪怕你说我什么事也不做，那你心里不打妄想啊？那个打妄想也是做呀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嘛，起心动念就造罪了，还不做吗？如果你起个好念头，那也罢了；若起个坏，脑起坏念头，就凭你这个念头就造多。佛法界做什么？只任愿无功用道。故下文曰：奇迹如风。佛法界，比方说初住破一品无名，正一份法身，他就能够在百佛世界现八相成道。那个初住破一品无名，进入娑婆若海啊，那叫任运而运。那个坐呢，不是像我们撑船一样啊，又要摇橹，又要撑篙子，又要扯篷啊，那个忙得不得了。风帆扬于顺水，假设我这个船到了大海里边，从一个地方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那个船到了海里下怎么走啊？风呢是顺风，水又是顺水，这顺风顺水，你就坐在船上，你什么也不要动啊，这自然流入娑婆若海。这个呢叫做呢任运无功用道。如果我们用功的人能够用到这种程度，那就不错了。佛界非因非不因，而名如是因，指四十一位啊，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于等角，这是佛界的因啊。那么什么是果呢？成佛就是果啊。故下文曰：乘是宝乘，游于四方，最后呢至于道场，道场就成佛了。佛界非远非不远，而名如是远啊，指一切住菩提道。故下文曰：又多仆从而是谓之。 原呢就是原著啊。福界非国非不国而命如是国，指妙教朗然原因所克，故下文愿直至道场。这个福界讲的这么多些啊，是非缘非不缘，非做非不做，非利不都讲个种种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要佛法界以下啊众生法界啊跟这个二乘法界，说非众生法界之力，非二乘法界之力而名如是力，那么这个指菩提道啊，用这一个道理呢，举子类推就可以明了了。故下文曰之：福界非报非不报而名如是报。果是因感的，有因就有果啊。那么个缘呢，有缘则有报，因缘果报。有人的因，举个例子，做了人的因，将来呢就感人的果。那么果为什么讲个报呢？因也不同啊，每个人所做的因都不会的完全一样，所以他感受的果也不会完全一样。比如我们这个人啊，都来做人的，可见这都有人的因啊，那我们感的果报就不一样啊。有贫穷的，有富贵的，啊，有智慧的，有愚痴的，那种种形象不同，这个报就不同，那是你的修因不同。佛也是这个样子啊。菩提是果，涅槃是果果啊，这就说呢啊。如是报，报就是大般涅槃。故下文曰：得是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。福界非本非末，非不本非不末，而言本末。啊，本即是佛相，末即是佛报，这叫做自性之全。佛界非等非不等而言究竟等，这个究竟等呢，等拿什么东西等呢？就是实现。金刚经中不是说的吗？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事法，这个法呢，就指这个实相啊。平等的啊，生佛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都一样。福有多少，我们有多少；我们有多少，福有多少，那还不等吗？啊，所以故说上来这个标章说呢，啊，这个实相，实相是自性之实，即实而全，故言本末；即全而实，故言为等。这个呢，上来我们说的这个这一段呢，这是如来自行的全实，最为无上啊。所谓的无上呢，所谓相也无上，性也无上，体也无上啊，因缘果报都无上啊，说是魂遍树高而无有上啊，故标章曰：诸法实相啊，那么也应该是诸法实相、诸法实性、诸法实体都是这么多的啊。如来上来所说的，施法界的施如是，如来遍照魂树细周啊。如来的智慧照施法界的施如是，如观掌中安摩罗国，那是清清楚楚的 啊，夫言所见啊，夫之所知，如观掌国，只为凡夫如双盲。佛虽然看得那么清楚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，啊，看这个诗如是，就像两个眼睛没有，两个瞎子一样，是看不到。看到吗？啊，我们自己本，我们自己本，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人法界，有佛法界的这个诗如是，我们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啊，二乘如渺目，二乘人。他是从来也没听说过实相，他也不想做佛。如渺目，一只眼睛，那个眼睛呢还是有病的，阴暗暗大啊啊。如渺目啊，他就比这个凡夫就好一点啊。虽然是渺目，渺目，渺目，渺目就小眼睛，眼睛还有病，一只眼睛。这毕竟还有这眼睛，多多少少能看到一点啊。那个菩萨见呢，如意是朦胧不晓得。菩萨他既然是发心上求佛道，他就知道啊有佛法界的是如是啊，但是他见呢像夜里像看东西一样啊，看不清楚。既然如此，所以不可得说。不能说就直直觉眼，这是第二要佛法解释。第三要离合。若佛心中所观的实界实如，皆是无上相乃至无上果报，这就是一为是一佛法界。如海总万流，如千车共者，此即是自性的全始啊。这是佛心中所观的实界实如，那个佛法界这个实如是呢，都是无上的，无上相啊，无上性啊，无上体啊，乃至于无上果报啊，都是一个佛法界。这叫个自性全实。若随他意，随他意呢啊，随他意是化他全实啊。佛法界佛要化，佛要教化一切众生呢啊，这有九法界的实如是的性相等，即是化他的全实。化他随复有时，皆名为权。自行随复有权呢，皆属为实啊。这叫做呢自行化他全实。随他则开啊，这开九法界啊。随自则合，随自则为一个佛法界啊，浑数周照，开合自在，虽开无量，无量而一，虽合为一，一而无量，虽无量一而非一，非无量，虽非一非无量，而一而无量，为夫于夫乃能究竟啊。这个佛法界的啊要合来讲，有这么多的，有这么多的这么深的道理。为夫于夫乃能究竟，凡夫呢不信，诽谤不信，二圣人皆迷闷不受。二圣人都不接受的，他不成佛嘛啊，他不要求成佛。菩萨则无尘未明啊， 为此亦故直之绝言也。第四要卫士，如是下要卫啊，要卫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为辅，辅是这是佛的，辅是佛的果位啊，师法界都有位啊，菩萨也有菩萨位，声闻缘觉位，人天也有位啊，师法界都有位，各有各的位置。如是相，这一切众生皆有实相，是本自有之。这个相是什么相呢？就是如来藏之相貌。所以这个大乘经典中处处说一切众生皆成佛，就是根据这些道理来的。佛看到一切众生呢，佛是用佛眼睛看呢，看什么的呢？看你众生界所具足的佛界的实如，他不是看你别的啊。你众生界有自界的实如是，也具足佛界的实如是，在看你这个佛界的实如是，就是一切众生皆如来相，皆涅槃相，啊，皆成佛，啊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实相，皆有实相，不是单单皆有个实相啊，皆有如是相、如是性来，这个是如是相，啊，而且这个相呢是本自有之，不是哪个给的，啊，本来就有的。从来就有的，啊，这个本是什么东西呢？无住为本吧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呀，如是性，这是性的智慧第一义空，啊，如是体，即是中道法性之理，这叫做三德。啊，通十法界，位位皆有。不但是佛有，菩萨也有，声闻也有，缘觉也有，啊，人天也有，地狱恶鬼畜生都有。这个十法界，这个三德相，位位皆有。若言此三德入实性为言呢，就是研究，什么叫研究啊？研究就是修行啊，若言此三德入实性为，则名为如是立、如是坐；入四是一位，则名如是因、如是缘。若至佛地，则名如是果、如是报。初三明本，后三明末，除后同是三德，这叫做究竟等。初位的三德呢，通乐同善，通显同圣，通晓同大，通时通极。你看看，初位的三德，在凡夫位上啊，都有三德啊，这个三德呢，它通的，为什么通呢？因为师法界都具足三界嘛，它就通了，所以通善通乐，也通显也通圣。也通大也通小，大就是大乘，小就是小乘，通时通极，从因治果之时，时中不动，立物寄生之处，彼此空寒，通时，通极呢，就是通达到的佛果， 既然都通，说些在讷而不沉，啊，虽在善而不生，啊，不是说我这个堕了地狱了，沉下去了不沉，说是我做了好事升了天了，升天它也不升的，因为它本身是不动的，啊，体是不动的，妙占总持不动尊，守冷言大定就以此为体，啊。谁在显而不下，谁在升而不高，说是我在显位上，说这个东西就低下嘛，这平等的啊，在升而不高，谁在小而不窄，谁在大而不宽，说是我这是小乘人，我这个体就小啊，一样，说是你那个菩萨我这个体就大啊，一样啊。谁在时而非心，谁在己而非故，啊，所以这个教中啊，赞叹这个三德的道理，因为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人人本具的啊，啊，有这么多的殊胜的义理，你看可思议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，可说不可说呢，不可说啊，既然也不可思议也不可说，语言道断，心性触灭，还说什么东西不说了，直直绝言啊，不说了。复次，三德究竟等者，施法界相性全是开合，差别若干。复次，就再说，上来我们说说的三德究竟，施法界啊，有权有实，有开有合，种种差别啊。虽然有这么多的差别，要是以平等大会如是观之，究竟皆等啊。啊，平等大会啊，有这个平等大会呢，看一切法都平等，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，这个细义等观入，啊，那就是平等大会等观入，啊，就等观的平等大会，用平等大会看一切法呢，究竟皆等，啊，那是上次我们讲过，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，一切诸法中细义等观入。写会行既然，三界无伦匹，就是说的这个平等大会啊。若迷此境，即有六界的相性啊，迷了啊，众生在迷啊，迷了这个六法界的，迷了呢，就有这个六法界，就是六凡法界、六道轮回的法界这个性相。这个六道轮回法界的这个性相体力坐等呢，这叫做速替啊，世速流布啊。若写此境，既有二乘相性，名为真谛，大慈非迷非邪，既有菩萨佛法界的相性，中道第一义谛，你看看实如是，界称三谛啊，所谓的速谛、真谛、第一义谛，要是以这个平等大会等于速谛，速谛非迷啊，啊，等于真谛，真谛非解啊，非解非迷，双非迷解，但名平等啊。若双照者，全即是实，实即是全，虽二而不二， 一命究竟等。上来我们不是讲的吗？为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本末究竟等，就解释这个诸法实相啊。又全是不二之境，其方便不能以不二之而等不二之境。其方便，藏教通教的二乘，同教别教原教的菩萨啊，这是其方便人。其方便不能没能够破无明，他不能够以不二智等不二之境。唯有佛与诸佛能以不二智等不二之境，故言究竟等。又今大乘激动，不明九界相性，直说一切相性系入佛界相性啊。大乘激动啊，就是今法华经啊，所以说大乘呢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于无三，那就是大乘啊。大乘激动，到了法华会上，所有二乘人啊，原来他是小乘机啊，经过这个放光现税余化动地生疑啊，犹疑就问啊，经过上边的这个殷勤称赞方便等等，那就激动了，大乘激动了啊。既然激动了呢，那就不明九法界的是如是，而明只说佛法界这个是如是，系入佛界性相啊。细教未说，法华经以前啊没说过的，细教不与今等，既然没说，他不能跟法华经相等啊啊。今教说之，今法华经就说了，开权显示就要说了，他这就说了啊啊，说啊，今教说之，只系于今等，故言究竟等。啊，又所以做四番解释者，明理摄片，故要十法界释；明自证即故，故要佛法界释；明化他用故，所以要离合释。啊啊，用三德片故，所以要诸位释也。这是，第一，叹佛的全十二智。下边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。下边呢，是用寄送叹佛与十方诸佛的全十二智。这个科呢，大家有这个本本呢，可以自己顺一顺啊。这个上边长文已经，底下呢是重诵啊。重诵当中有两科，一个是寄言叹全持二智，第二呢诵觉言叹二智。诵寄言叹二智有两，以合诵叹二辅二智。这是上来呢，就是这一句子呢是合诵叹二辅二智。说是世兄不可量，诸天即世人一切众生来无能知福者，福利无所谓，写托诸三昧，即复诸于法，无能测量者。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，甚深微妙法，难见难可了，与无量意界行此诸道已。 道场得成果，我以系之见。这个事凶不可量，到无能测量者，这个八句就是两个句子，这是叹十方诸佛与释迦牟尼佛的全实二字。事凶不可量啊，事凶啊，凶那是佛的德称啊，大雄宝殿那是佛住的，就称为大雄啊，大雄就是世雄，世出世间啊，这个佛的不可量。什么不可量呢？全智实智都不可量。诸天即世人，一切众生类无能知福者。天是三界的诸天，欲界天啊，舍界天，无舍界天。人呢就是我们人道，一切众生类，那么叫成一切众生类，那就是九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。无能知福者啊，无能知福者是叹佛的实质啊。福利无所谓，利就是实力，无所谓是四无所谓，解脱是不可思议解脱，诸三昧就是二十五王三昧，即复诸语法，无能测量者啊。第一个句子是宋二福的实质，第二句是宋董宗福二福的全质啊。诸语法呢，就是指一切诸佛跟我释迦牟尼佛化他的全实，这个字喻诸语法啊，即以自性而为化他，从一法中开出无量，所有方便无不即全即实，故亦无能测量者。就是总说呢，就是佛的全实二智都无能测量，佛的实质也好，佛的全智也好啊，那就自性化他，无能测量。里边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足道，本呐、本就是从本以来，讲我本是释迦牟尼佛。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我们这个，不是说三千以前年以前才成佛的，老早成佛了啊啊啊，老早成佛了啊，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。具足行足道，具足就是没有缺减的。行什么道呢？你看看他上面说的，本从无数佛了，既然是亲近无数诸佛，佛都说法，都依教修行，这个具足行足道是佛的法啊。甚深微妙法，难见难可了。于无量意界行此诸道矣。无量意界是讲时间，那个时间就够长的了啊！你看看，过去的诸佛要想成佛，都是经过无量意界的。就是我们现在。这个发心呢，有好多人都是想成佛的，都是想成佛的，弄了弄他就退道心了，弄弄就退道心了，这个佛怎么能成得到呢？于无量界行此诸道，行道是作为自性之权，自性之权啊，道成得成果是自性之实。 我以细之见啊，就是送这个啊解炭，下边呢送止炭印，上来为什么是这样直指不虚说呢？底下这个宋中呢也有的啊，长官之中有止炭意，所以折合胡说成就第一难之说。底下呢，如是大国报种种性相意，我既失方法，乃能直视事。上面长文当中说的详细，此中这个祭文祭诵当中呢说的简略，举出举后设其中间种种性相意，就是指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，大果报呢就是指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，中间呢把这如是力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力、如是作都撂掉了啊，这如是如是大果报种种相应意，我既施方法，乃能知事事。就送这个止炭的意义，为什么要止炭？那不能说啊，不贪吗？贪不能说，跟上文说的是为夫愚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如果诸事实相等，说这么讲。从寄送当中呢，就简料了。乃能直视事，这个事事呢就是指诸法实相，就实如是之事。下边事法不可视，言辞相寂灭，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写，初住菩萨众信力坚固者，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一切漏一尽住世最后身，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堪。这是正诵觉言叹啊，诵觉言叹叹这个二字，二诵觉言叹，觉言叹啊，止叹意，二诵正诵觉言叹，事法不可视，事法就只是上来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言辞相寂灭，言辞相寂灭嘛，言辞相是我们这个说话呀，说这个都属于言辞相啊，赞叹也是言辞相哦。无论你是寂言叹也好，觉言叹也好，都是有言辞的，言辞达不到啊，言辞相寂灭，不能达到。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写，这个言辞相、言辞寂灭相，这个相，就是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，就是经中说的。诸于众生来无有能得写啊，初诸菩萨中信力坚固者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为夫愚夫乃能究竟啊，这究竟啊，这个此中呢是初诸菩萨中，上面讲呢诸于众生来都不能得解，除这除掉啊，还有人能解呢，什么人能解呢？就是信力坚固的菩萨，数集能得解啊。这个呢他这个用意呢，这个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解释这句话呢也很有分寸的，差不多啊，好像能解，信力坚固者，这个信力坚固是什么人呢？就指这个原教的实信位啊，这个原教原教有名字位 有官分位。你像这我智者大师是五品官分位，五品官分位具足烦恼，能知如来秘密之藏。能知如来秘密之藏，他就能写了他没破烦恼。信力坚固的原教的实信位，这叫做内烦位。内烦位就是庶吉能解也，诸诸菩萨心力坚固者。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，一切漏已尽，住世最后身。这个漏已尽是指二乘人破见思烦恼，破见思烦恼。漏呢是不漏落于生死，不漏落于三界，这叫做漏。这个漏已尽不是指佛五住究竟二字永亡的，称佛的，反正称到佛的这个品位，从来不用漏已尽来用的，就指二乘。住世最后身，二乘人呢，就是破了烦恼以后，这最后身呢，慧身的无身，敏智的无知，这最后身。如是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。这个底下就是做譬喻来解释。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，尽此共度量，不能彻佛智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。按照说智慧第一，他什么都懂啊，什么都有智慧吗？凭舍利弗的这个智慧，用尽了，想测量佛的智是不能够的。这个里向呢举了很多的譬喻，譬之佛啦，再多也不能解。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。佛的智慧不是二乘人的境界，怎么再多他也不能理解。假如说我是个大学生，你那个三岁小孩子，你就一万个三岁小孩子你也不能理解，你再多也不能理解，那不是他的境界啊。所以这个譬喻呢，正是满十方皆如舍利弗，即于诸弟子亦满十方刹。不是舍利弗一个人呐，二乘人多呢，满十方刹尽是共度量，大家把个脑子都用在一道，开诸葛亮会也不行啊。底下是辟之佛立志无漏最后身，这是无漏啊。辟之佛呢比声闻比较根利一点啊，他是逆顺观察十二因缘而得到的啊。意满十方界，其树如竹林啊，你现在大地上草木丛林多少啊，尽此共一心，于意无量劫，你都想了再多的时间啊，想这个彻佛的智慧，不要说是满分了，少分的都彻不到的。心法义菩萨供养无数佛，了大周一曲，又能善说法，如道骂诸为。